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给您带来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郝阳。今天呢是正月15，元宵节啊，在这儿也是祝愿全天下的朋友们元宵节快乐啊。刚才在上一个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个元宵虽甜，但是呢它这个不是特别好消化啊。一般我们会选择在白天啊，像上午的时候吃几个元宵，如果您白天没吃上啊，刚好晚上能吃的话少吃几个啊，要不然晚上这个睡到那儿可能都会不太的舒服。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首先也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的是央行今天小幅净回笼，其次呢四大银行今天也是正式落户雄安。另外在股市收评方面， A 股跟随外围下跌，题材股遇冷，两会题材浮出水面。在今天的资讯过后的股市收评方面，我们也将为您连线专家来分析一下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一些热点的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也将会和现场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来聊聊一个专业名词，叫做宽限期。那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是继续要跟大家进行案例的分析。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一起来关注一下财富资讯。在宏观方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就是央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小幅净回笼。央行今天发布公告，开展900亿元逆回购操作，具体为7天品种400亿元，28天品种300亿元，63天品种200亿元，中标利率持平于前期。今年有1100亿元逆回购到期，实现资金净回笼200亿元，本周的净投放是1200亿元。我们都知道两会召开在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今天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从严监管是对的，反思2015年的股市异常波动的教训之一，监管上比较薄弱，特别是对杠杆融资， 现在加强从严监管市场是建立有效监管的必须手段和措施。据不完全统计，沪深两市呢，目前有96家公司发布了一季度的业绩预报，其中呢，有31家公司的预测净利润有望超过1亿元。另外呢，从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的情况来看，33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有望超过 100%。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今天河北银监局批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家大型银行的河北雄安分行开业。那么负责人就表示，四家大型银行河北雄安分行开业将有利于统筹协调新区原有银行网点资源，在授信政策、人力资源、信贷规模、审批权限等各方面获得资源倾斜，更好地满足新区发展的金融需求。另外再关注到的一条资讯同样是来自于雄安新区，北京到雄安的城际铁路获批，投资额335.3亿元。据了解呢，京雄城际铁路北起京九铁路里应站，途经北京大兴区、北京新机场、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至雄安新区，新建正线92.4公里，共设5座车站。那么专家也表示，北京至雄安城际铁路的开通意味着北京与雄安的同城化发展时代来临。另外呢，最近我们也是关注到包括北京在内多个地区在春节后上调了房贷利率。那么专家表示，严控涉房资金继续成为全年的基调。业内人士表示，房贷收紧发生在降杠杆的大背景之下，除了要着力降低企业的负债率，还要提出要抑制居民杠杆率，而居民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就是房贷增长。房贷利率全面上浮，控制房价上涨，抑制投资需求，是目前重要的政策取向。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在下周出台具体措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收关税。那么这项措施具体是对进口钢铁要加征 25% 的关税，对进口的铝产品要加征 10% 的关税，并且关税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那白宫官员也表示，具体的细节将于下周正式公布。那么这一最新的贸易保护举措也是引发了多方的一个反对的意见。最后要跟大家关注的是股市收评，受外围大跌消息影响，今天 A 股跟随下跌，上证综指全天绿盘震荡，创业板指开盘后一度急拉翻红，但随后出现了冲高回落。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 3254.53 点，跌 0.59%，深证成指报 10,856.25 点，跌了 0.79%，创业板指报 1772.01 点，跌 1%。 另外从盘面上，钢铁、保险、半导体、煤炭、证券、酿酒等行业板块跌幅居前，区块链、软件、触摸屏、芯片、信息安全等题材股集体回调，稀土永磁、传媒、创投等涨幅居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部分呢。接下来我们也是为大家赶紧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给您说一声元宵节快乐啊。 哎，好，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嗯，因为这个元宵节过后，基本上我们也会进入到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正式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平常就可能在这一段时间一直想着这个过年，但是好像在这一周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前几天还行，在今天好像稍微的发生了一些变化，也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哎，好的。那么我每周五写一篇情感博客，那今天的题目已经说，已经表述了我对积极的这个看法。我写的题目今天是画风如料已巨变，中旬之前上稳健。在2月9号，一个月将近一个月之前，我写的是加强监管，画风巨变啊，当时是跌下来了，我就是预测到这种画风要巨变啊。那么这周确实是巨变啊，你拿本周来说吧，沪深严重分化啊，沪绿深红啊，沪市两大指数5100050和沪指都是收绿的，更是这个代表最大权重的5100050跌幅是 3.35%， 跌幅最大。而深市的三个指数，深成指 啊，中小板、创业板三个板块全是红的，周阳线，涨得最多的是最小的，是创业板，涨了6.18%，跌的最多是最大的，50%啊，跌了3.35%。那么这个乾坤大挪移啊，画风巨变啊，也一个来月之前我就分析了。我就不再赘述了原因啊，原因上回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为什么周期股、银行股啊，这个甚至于一些个消费啊，消费还不是为主的，主要是周期类的啊，要沉寂了啊，不光是它去年涨得多啊，主要深层次的原因还是要这个加强监管啊，这去杠杆打好这个攻坚战。那么这是主因啊，那么这个那现在这个画风变到哪儿呢？变到中小创去了。刚才说这周就涨了6点多，这创业板啊。那么这为什么涨这么凶啊？其实这近期啊，也是这个对这个中小创的这个这类的股票的这个说法消息啊，利好不断。这叫早就前了几个礼拜就说过拥抱新经济啊，对证券市场要拥抱新经济，要服务于国家创新战略， 服务于国家创新战略。 对，这种消息不绝于耳。那么这个从这个富士康的快速受理啊，这个台企要上市啊，这个非常快啊。到小米啊，这说也要 A 加 S 上市，是吧？从证监会副主席江洋周四还在表态，加强对四新企业服务力度，啊，表示证监会将按照党的19大精神支持新经济发展。啊，到这个对四新企业开辟绿色通道，机报机审。我上个礼拜还说，对594个平台线，这是前年的定的章程，要机报机审审过即发，那是对贫困地区的上市公司开辟绿色通道。现在又增加了这个对四新企业，啊，所以这个扶持力度这些信息啊，接二连三的，不绝于耳的啊，就是创新，就是这个四新发展这个新兴企业，啊，所以这个近几天你可以看到涨幅前列的涨幅老是第一第二，都是工业互联网，以及相关板块啊，就这四新的啊， 是 这个是了，这个四个新的板块啊，所以啊，你这个早就要这个揣摩政策，时时刻刻揣摩政策，政策指哪打哪啊，你才能够规避风险，获取盈利，趋利避害，是吧？所以上回我也前几期我也说过了，不光是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股市是一年河东一年河西啊，去年火的今年就沉寂啊，去年跌得多的啊，今年就有可能还阳啊，所以说这个去年最火的周期啊，消费啊，当然消费它走势不一样，消费老是45度角，它跌的不会太多，虽然老板电器跌得多，但是其他的还基本上跌得不多啊，还能挺着，因为它这个基因就在这儿。我早就说过，消费的基因就是长线慢牛啊，但是这个呢，这个主要的啊，就是关键是周期的和新兴的这两个的转换，这两个的切换啊，周期的为什么沉沦啊？就是我上回说的那些原因啊。那么小板为什么这么猛？就是这个政策这个扶持力度啊，很是加大吧，啊，所以说这个今天呢，我在这个博文里头附了三张图啊，最简单的图就是三张，一个是近期你打开这个沪市的 K 线图，打开5100、5050的 K 线图啊，最大板块的、最权重板块的，打开创业板的 K 线图。你可以明显看到，先看这个沪市的 K 线图，就是下跌有量，这个下跌有下跌，跌的挺凶啊， 那么反弹六连阳啊，啊，看着是六连阳啊，但是你看那沪市那六连阳那量缩的快一半了啊，无量反弹啊，啊，所以这个征兆不好啊，所以没劲儿啊，啊，那你再看这个51005050 ETF 这个日线图，那更夸张了， 是 巨量收益，几根阴线，四根大阴线啊，巨量收益，反弹时候当然也是缩量的，但是你再看看那个创业板完全不同了，啊，下跌的那几天的量小于上涨的这几天，尤其是本周这一二三四，啊，除了今天有根小阴线，阴线阴量以外，啊，一二三四全是阴阳线阳量，你看这阳量比前期那个下跌的阴量要大，所以这个就是叫什么？我常说的大道至简，啊，一目了然，不用看别的，这指标那指标，这说法那说法。这个量在你面前清清清楚楚的呈现着呢，这就告诉你啊，那个那么个大跌法的51050和沪市主板，就是说主板指数一时半会儿元气大伤缓不过来啊，那么钱都奔哪儿了？奔这个创业板中小板，这量在那儿摆着呢啊，是吧，超过下跌的量，所以你也甭听这个那个，你也别看这个那个，你就看这三张图，你自己就心里就跟明镜似的，你就猛醒了，你就知道怎么趋利避害了啊，这是我说的板块方面。为什么我这个今天的博文下半句叫这个三月中旬上稳健啊，就是说在三月中旬之前啊，这个尤其是主板指数还是比较稳健的啊，但是过了三月中，那可能就是为了完成攻坚这个任务，恐怕还是得这个去杠杆，这个防范风险，从而对这个股市的主板的周期股有一定的影响。 好的，好的，谢谢您跟我们做了连线，谢谢，再见， 谢谢，再见。 好的，连线过后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的时间，将跟大家聊到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稍后便知。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在周五这样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关注到一个话题，就是保险啊。保险可能在多年之前，大家对于它可能不太理解，然后很多不太理解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一种抗拒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处理。但近些年，大家也慢慢的意识到保险这样的一个跟经济跟财富有关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跟我们生活之间的关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首先邀请到的也是保险培训师李鹏，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一个保险当中的词汇，或者保险当中的一个方式，叫做宽限期。宽限期这个词语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在保险当中它是有具体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方式方法的啊，我还是少说吧啊，今天还是请出这个李鹏跟我们大家见面。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元宵节快乐。 元宵节快乐。 元宵节还得让您来直播间，真的是挺不好意思的哈。 这个元宵早上已经吃完了。 是吧，我也是啊。所以咱们两个今天都可以说是坦坦荡荡的咱们做一期节目。今天聊到的一个词汇宽限期，其实我发现这个宽限期啊，不光是在保险当中出现，在很多的财经领域都有。那今天我们主要聊的就是保险当中这个宽限期，对吧？ 对。 宽限期首先要问的就是这个词儿在保险当中它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啊，提到这个宽限期，可能大部分啊，咱们购买过保险的消费者啊，都用不上，甚至不知道这个词。 哦。 但是这个宽限期呢，也确实啊，帮助了那些交费出现困难的消费者，帮助他们解决了在保险消费上的这个困难。 宽限期怎么来帮助在保险的交费过程当中出现困难的人呢？是怎么帮助？通过什么方式呢？ 那我们就先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这个宽限期的定义。 哎， 那宽限期就是指我们消费者第一年购买保险成功交费之后， 嗯， 那从第二年开始你就需要正常的按照这个一年一年这样去交费了。 没错。 那么从每年你的交费日期起60天之内都称作我们的宽限期。 哦，从交费日每年的交费日期起往后60天之内，这都算是它的宽限期。 对，如果在这个宽限期之内啊，就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1月1号 ， 哎，是我们交费日期。 嗯， 那么往后顺延到3月2号之前啊，都是我们的宽限期。那在这段时间之内，客户啊如果交费的话，那么就他没有一个我们说怎么说呢，就没有我们的一个逾期的保险费。 哦。 等于说公司把这个保险公司啊把你的交费日期往后延了60天。 明白了。实际上就跟我们平时还款是一样的，但是还款可能没有这个这么大的这个优惠。 对。 就比如说我们平时信用卡每个月都要还款，比如说每个月的15号每个月的17号你到这个日子了之前你不还款，再过个一两天很可能信用卡中心就给你打电话了。 对，有逾期了嘛。 对。但是在保险这一个领域，比如说我每年交每年交，就像你说的每年的1月1号交每年的1月1号交，但是我今年1月1号我没有交上。 对。 从1月1号往后的60天之内只要我交上了，这个都算是在宽限期当中的啊。 对。 正常的交费。 对。第一呢，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你在宽限期之内交费是没有逾期的。 嗯。 第二就是在宽限期之内你的保单的保障效力还是存在的。 嗯。这个我觉得对于投保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对。 对不对？但是我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那是不是宽限期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缴费的这样的一个保障适用于所有的这个保险的种类以及保险的保单呢？ 基本上我们消费者购买那种长期型的交费险，长期型的保险都是，或者终身险，这些都是有宽限期的。 嗯， 但是咱们以前在节目当中提过那些像消费型的险种或者一些意外险卡呀一年一消费那种了，它是没有宽限期的。 哦，也是具体要分，但是绝大部分比如说一年一缴的这样的一种跟客户相关的保险都是有宽限期的。 都是有宽限期的。 那我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说到比如说1月1号到3月2号这60天它是宽限期。嗯， 对。 是所有的保险我买到的这个保险它有宽限期的话都是60天呢，还是也有短的或者也有长的呢？ 在咱们大陆基本上所选择购买的保险产品的宽限期都是60天。 60天。 都是60天。而且我跟听众朋友们说，这60天是60个自然日。 不是工作日， 不是 自然日。嗯， 对，就包括我们的过年过节那都在宽限期的计算范围之内的。 是的。嗯，那比如说其他地方呢？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像我们购买一些外资的保险产品， 外资的哈， 那它的宽限期有可能是30天，还有一些外资的保险产品它是没有宽限期的。 哦，就是你必须该什么时候缴什么时候缴，不缴就不行。 对，交费日那天在之前你就一定要把钱给存好了。 哦，所以说60天已经算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一个宽限期了。 对， 没有比它更长的了。 没有比它更长的了。 哦，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哈。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宽限期，可能就是说在你最直观的理解，在你该缴费的时候你突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没有缴费啊，然后在宽限期当中可以缴这个保险的费用，那这个是不是就是直接的它对于客户的一个作用呢？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宽限期啊就是在保险法或者我们保险产品当中一个专有名词。 对。 但我对它的一个解读呢其实可以叫做缓冲期。 缓冲，没错，可以理解。 对，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可能我们有各种的金融产品，就哪怕我们除了我们每月可能要还的这个房贷或者信用卡，那肯定不能延，而且你是有一个非常频繁的这么一个交费的这么一个行动，每个月都要交嘛。 嗯， 甚至包括我们的手机话费，都是需要每个月都交费。但是保险这个产品特点，可能绝大多数客户就一年就交这么一次或者两次就可以了。那么所以在交费的时候，可能就会突然出现啊。经济困难，这个钱一时没有凑到。或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客户啊，因为买保险是一个家庭的事情嘛， 嗯， 可能这个夫妻或者这个给孩子还要再商量一下这个保险购买的问题，那么这个宽限期就是留给客户去解决各种我们交费出现困难这个问题的时间。 嗯，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的人性化啊，因为他充分考虑到，因为一年一交相对来说他肯定比一月一交所要面临的这个钱数啊，比较数额要多，所以呢，比如说考虑到一些朋友在这一年当中，无论是你的生活还是说你的这个工作，也就是你的经济来源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 对， 所以呢，我把这个期限给你延长到差不多60天，两个月的时间， 对， 啊，如果在这个期间你 只要是缴上了，这都算作数啊。 对，作数。但我要这个纠正主持人一个说法啊，这个也是我们许多客户可能会有一个误解。 哎， 就是宽限期绝对不是两个月，而是六十天。 六十天。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三十天、三十一天，甚至二月份可能 只有28天。 28天。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按照两个月来算的话，那极有可能就会过期了。 对。这个我觉得你提醒的非常好。就其实我们要刚才也说的，就是说这六十天还是自然日。对。所以不是说简简单单的两个月啊，比如说我今年是1月1号到三月份可能就是三月二号。 对。 那如果说是比如说一个月三十天、三十一天，你就要适当的把这个数字要算好。 对。 对不对？其实刚才我们讲到在这个比如说我应缴的时候我没有缴费，还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忘了。 对。这种情况也非常多。 是是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保险在这方面去做的确实是要比其他的一些可能需要缴费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我觉得要人性化的多。这个最早是谁来就是开创的这个东西， 这个其实是这样，就为什么之前我说这个外资保险公司的产品啊，它的宽限期非常短，甚至没有呢，就是因为我感觉，因为我了解过许多这种保险产品，给我感觉就是保险在一个地区如果它越发达，那么它的宽限期就会越短。 哦，越发达反而宽限期就会越短。 对，因为客户已经把这个交保费当成一个非常平常，就觉得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而且他会有一个交费的习惯在里边。但是可能在咱们这儿啊，这个保险啊发展时间也并不长，所以就要留给客户这个时间，让他去准备这个保费。 哦，还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因为我总会觉得就是说当你这个保险相对来说在你这个国家或者在你这个地区非常发达，它相对来说像这样的一种人性化的设计会更加的宽松。 反而不是。 反而不是。哦，这个确实倒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具体聊到的就是关于保险的宽限期。可能从字面上讲，或者说我们表层的理解，它就是说让你在缴费的时候有一个较长的时间。 对， 但是对缓冲，但实际上里面还有真的是有很多的文章。那具体还有怎么样的一些可能性，或者具体还有一些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点，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回来接着跟大家聊。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小魏，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禁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大家好，我是浩洋，今天是正月15元宵节，祝愿收听节目的朋友元宵节快乐。在今天的财富私人定制这样的一个环节，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跟保险有关的话题是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宽限期。那跟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样一个词汇，它具体包含什么样意义的今天的嘉宾是保险培训师李鹏。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嗯，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也大概了解到了什么是宽限期。那宽限期的宽的到底是多长时间？60天。 对 啊，它其实作为这个投保人来说，在你每年缴费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宽限期，用刚才嘉宾的话讲，它是一个缓冲啊。 对， 那我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60天是宽限期， 对， 一定会有人在60天之内没有缴款，那如果说我超过了这个宽限期，就是我压根就忘了，或者说我前30天我想着，哎呦，我还忘交这个保险的这个保费了 啊， 好，还有30天来得及，再一醒过味儿来，又30天过去了，就这60天都忘了缴了，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能够凑够钱，怎么办？难道说这个保单它就作废了？ 如果啊，咱们的消费者在60天宽限期之内，这个保单都没有成功交费，那么保单就会进入到一种什么状态呢？就会从我们的交费有效状态变成我们的一个停效状态， 从有效状态变成停效状态。 对，就这个保单现在没有效力了， 但是没有作废， 没有作废 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消费者要怎么做一个什么动作呢？就叫做保单复效。 保单复效等于是再激活它。 再激活它。 是的啊。 对。但是啊，为什么我跟大家说我们尽量都不使用宽限期，就是在保单应该交费的那天就存上这个钱呢？ 嗯。 所以一旦，其实主持人刚才说那种情况啊，有的消费者确实有这种拖延的心理。 是啊。 再过2天吧，我也不着急。 嗯。 但是如果一旦保单失效之后，做复效手续啊，可能听起来很简单，就是我们去保险公司的柜台或者找业务员签个字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想，这个首先第一就是你的保单失效之后，如果你要复效，那第一你需要交一点的这个复效的利息 啊， 会有 一 个小的手续费， 会有很多吗？ 不是特别多， 不是特别高， 对， 嗯， 但是钱不多。但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就是一旦我们是选择了购买那种保障类的产品，那么极有可能保单失效再复效就需要你体检了。 哦。就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麻烦的一个过程， 非常麻烦。 钱倒不是很多，但是就非常的麻烦。 对， 很可能很多的手续都要从头再来一遍。 从头再来，而且啊，以我的经验来说，保单复效时候的体检，要比你正常买保单的时候体检还要难，可能还要严格。 哦， 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大多数情况客户啊会觉得，哎呀，我忘了存钱了，或者我可能这没解决我这个困难，现在我把钱补给你。 嗯， 但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他的考虑是，为什么你保单选择不交费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你又突然想交费了呢？ 嗯， 那极有可能就是你觉得自己可能要出现风险了， 哦， 你的身体可能出现问题了，所以你才要选择把保单给复销。 这个也确实是在情理之中哈。 对， 那我就继续问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靠谱的问题哈。60天我都没缴费，像你刚才说的，我需要再激活，需要再体检，需要再办理很多的手续。 对， 那办理这个手续或者做这些，它肯定也有自己的时效。 对， 就你必须在什么时间内做完。那如果说我这个性格就是这么拖拖拉拉，我说好，我60天我没缴，哎呦，我想起来了，那我现在申请吧。申请之后人说，那你来你做体检吧，或者你来补手续吧。 嗯， 我又因为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那是不是就该作废这个保单？ 那就再往后延，就当你一个保单失效，你可以办理复效的时间是2年。 哦，2年。 2年之内。 所以2年的话，如果在2年期间都是可以办理的。 对。 那如果说再超过2年呢？ 那你的保单就从我们的这个失效变成效力终止，你就只能选择退保了。 就作废了。 对，就作废了。 哦，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2年时间，这个应该也是全部都一样吧？ 对，在条款当中应该全部是一样的。 嗯，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之前我说，除了你可能要交一点的这个复销的利息， 嗯， 还有可能要体检呀，要填各种的我们的健康调查函。 嗯， 其实还有一个对于消费者来说啊，就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所有的我们的观察期都需要重新计算。 哦，那真的是从头来了。 对，就等于重新买了一份保险嘛。 是。刚才我在你的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我听到你提到了一点，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每次都是在宽限期当中来交费。 对， 也就是该几号交就几号交。 对， 这个难道说有影响吗？因为你刚才也讲到这个宽限期，就是说我在宽限期当中交了这个保费，就对于我这个保单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 对， 那你刚才又那么说的，其实是不是还是有影响的？假如说我不在宽限期，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在很多的家庭，它都有物业公司， 嗯， 物业公司往往都会贴出一个要交物业费的一个公告，说前多少多少位啊，你交了物业费的朋友，我会给你大米 啊， 给你油，对不对？你后交的，那虽然说我还是不会算你这怎么有什么责任，但是大米和油就没了。那是不是在这个保险的这个宽限期以及交保费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假如我每年都是按时交的，该几号交几号交，和我每年都是在宽限期当中交费的有什么不同？对于 这 个客户来说啊， 分一下险种了。 嗯， 那首先我们就已经把这个产品限定在有宽限期的产品了。 嗯， 那我们可以分像第一种啊，就是带一定理财功能的，比如说我们的万能险和投连险。 嗯， 那这种产品你哪一天交费，那么哪一天公司啊就把你收到的这个交给公司这资金开始起息，开始给你盈利了。 嗯， 所以这种产品你在宽限期就交费日期第一天和宽限期最后一天交，那你的收益肯定是相差的。 没错没错。嗯， 另外一种就是像我们的保障类产品啊，可能从保障效果上来说，第一天交费和最后一天交费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 嗯， 从这产品上来说，但为什么我建议咱们的消费者啊从就在交费日当天交呢？其实就是因为拖延。 嗯， 我们可以想一下，比如说你去年1月1号做的保单，到今年你1月1号该交费，那公司给你60天的宽限期。如果今年你就想啊，比如我们拖到这个2月份或者这个2月底再交费的话，那到了下一年，其实你的宽限期也变短了，你等于无形当中就把你的60天可能人工啊自己的缩减成20天甚至10天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当你2年3年你都养成了最后一天交费的时候，如果有一年啊你真正的出现了交费困难的时候，那就没有时间补救了。 明白你的意思了。明白了。哦，那我大概知道，就是实际上如果说是你2月底交的话，等于你到第二年的2月其实已经用过30天了。 对， 虽然说你算了365天，但实际上已经跳过了30天的这样的一个宽限期了。 对， 那你刚才讲其实宽限期有一方面是作为这个保险的一个缓冲期，但是其实这60天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可能啊会滋养一些人他的这个惰性。 对，所以我建议咱们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我所培训的这个业务员啊，我们的代理人也是都建议客户啊当天交费了。因为这个缓冲宽限嘛，真正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再用，那平时就完全可以忽略它了。 嗯，那接下来我要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常见的这个保单缴费难题，我们一般除了宽限期之外还有怎么样的一种解决方式呢？ 宽限期其实就是给了你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时间嘛。 是。 但是在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几个工作当中的技巧，就是让我们尽量就不出现这些交费的困难。 好，您说说。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总结出来啊，这交费困难呢，无外乎就这几个原因。第一就是经济上出现困难了。 没错，没钱。 没钱。 嗯。 我们许多这个消费者啊，经历过这案例都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我规划的特别好，我可能有一笔理财。哎，等这个保险该到期的时候，这个理财也到期了。 是， 然后我把钱取出来交到保险里边，但是我们的理财可能会有延期啊，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们当你知道你的保险啊，就可能需要该交费的时候啊，就要提前预估一下自己的资金的一个情况，要提前把这个钱准备好。 嗯， 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我们遇到了，可能就是这个一个家庭在选择购买保险的时候啊，可能第一年、第二年都觉得不错。 嗯， 但是再过几年需要交费的时候，可能家里觉得，哎呀，这个保险我有必要升级一下，或者我再重新选择一下。 嗯， 啊，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如果你有了一个好的交费习惯，你也要提前啊，就把这个家里的这个，我们说开个会，把这个会提前开， 就不要等到该缴费的时候我们再说，哎，我们现在 对 开个会吧。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该交费了，我想起我有一个保险的业务员，哎，你再给我重新讲讲这个产品，那么这个一拖二拖的话，时间可能就会很长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给大家的，就是避免我们交费困难的技巧啊，就是我们在选择许多保单的时候啊，它会有一个功能叫做自动电交。 自动电交哪几个？自动是我知道，电交是哪几个？ 电就是那个电钱的电嘛。 啊，自动垫付等于是。 对， 嗯， 那这个如果你把这个选项勾上的话，如果到了第二年或者后边几年，你的保单该交费但是没有交上的情况之下， 嗯， 那么公司因为你已经选择了这个自动电交的功能，它就会用你保单里边的现金价值，也就是你剩那些钱， 嗯， 帮你去延长你的保单的时间。 哦，但是这个对于保单来说是有什么影响呢？ 没有，就是你的保单继续延长你的这个保单的时间嘛。 嗯。 但是如果找着你了，或者你的问题已经解决情况下，你也需要做一个自垫的还款，当然这个利息也非常的低。 哦，但这个相对来说就会比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你超出了60天之后的那样的一个手续要简单的多。 对，因为它不需要你复校，也不需要你体检，等于省去了很多的麻烦嘛。 嗯，就等于是自动 电交。 自动电交。 对。 这个有没有什么负面的一些效果，或其他一些衍生出来的麻烦呢？ 就是有一个自垫的利息。 就其他就没有什么了。 对。 哦，是这样的。 对。 所以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当可能会出现一些缴费难题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在前期 就把它解决。 就给它解决了。 另外还有几点。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客户可能不是钱出现问题了， 不是钱出现问题了， 购买保险的理念出现问题了，就是找不到客户了， 人不见了， 人不见了， 联系不上， 联系不上。 嗯，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手机这么发达啊，可能许多人都许过许多个手机号， 是是是， 甚至今天我是联通，明天我觉得电信的活动不错，我就换了。 嗯嗯嗯。 那么这种情况，如果你的地址还有你的联系方式都已经变更了，但是你有没有告诉你的保单业务员？那么到了第二年啊。或者后边几年，如果你没有想起来交费，公司又联系不上你，那这个保单就只能失效了。 啊，所以及时跟自己的保险联系员更新你自己的一些个人的信息资料， 对， 这个也是非常必要的。 对，尤其是换地址或者换了手机号，一定要你甚至可以不跟业务员说，但是你在自己的这个保险公司系统里，你可以自助的去维护一下， 录入去， 对，都可以。千万就是别想找你特别着急的时候找不到， 嗯， 然后你自己又忘了，那非常麻烦。 嗯。好的，那既然提到了宽限期，我们再想问问关于续保的一个问题哈、啊。就比如说特别是对于很多老人来说，超过60岁还可以继续被保险，这是十分重要的。是不是？ 对啊。 嗯。 所以这个宽限期就说到我们之前那一点啊，如果保单一旦失效的话，那么极有可能你就体检通不过了。 嗯。特别是对于这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 对，上40岁、50-60岁的这类咱们的消费者。 就很折腾了。 对。 嗯。那问题基本上面上的说完了，那咱们接下来也是进入到一些具体的例子当中啊，跟大家来聊一聊。那首先我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是一位叫做姓刘的一个女士了，别说人名字了，今年30岁，她想给自己跟家人买一份人寿保险，但是呢， 人寿保险， 对，市面上的这个保险产品她觉得非常的复杂，她也不知道该怎么比较啊。就是今天刚好咱们节目是一个第三方啊，一个保险培训师来了啊，他就想来让您给分析分析，就是买寿险的时候，比较不同公司的这样的一些寿险产品，他需要注意哪些因素呢？ 如果是想买一个人寿产品的话， 嗯， 那首先还是第一，先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能够掏出多少钱来买咱们这个产品， 嗯， 这是第一。那第二啊，就是其实我发现许多咱们的这个消费者都在对比不同公司的这个产品， 嗯， 那这就像有一次节目当中我跟咱们这个听众们分享的，就如果是同一个产品，它的保障内容是一样的话，它的差价绝对不会超过20%， 嗯， 那可能差在哪儿，就是差在服务上。 嗯， 所以就这个产品在选择的时候，我给咱们听众的建议啊，就是更多如果你在挑产品，还有一个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挑一个好的、认真负责的保单服务人员。 那保单服务人员首先是一个哈， 对， 嗯， 因为这个产品啊，可能我们许多消费者在真正如果你想把它完全的吃透、100%的读懂很难。我们跟保险公司之间，消费者跟保险公司之间呢，我们的纽带和桥梁其实就是保险代理人， 嗯， 我们的保险业务员 是。 所以可能我觉得更多的，如果你是挑公司和产品的话，你先一步是要挑一个靠谱的业务员， 嗯， 然后再去看看哪些产品适合你。 但其实有时候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种心理哈，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 嗯， 比如说我现在买保险， 买保险， 我接触了两家公司的这个保险业务员，一位业务员可能相对来说。说话也不能说惜字如金，就是我问他，他答，他不会特别的热情。 嗯， 但是另外一位保险业务员跟我在谈起他们公司的产品的时候，口若悬河。哎呀，我跟你说这个什么什么，也是非常的信心满满。 嗯，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有这样的一些投保人，他会觉得他这么流利，说的这么的流畅，反而让我有点不放心。我会觉得他可能是不是在演示或者在表演，真的万一我投了保之后可能会360度，哎，另外一个我看起来很本分很老实嘛，那我考虑他，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会放心一点。 哦，这个那可能就是人与人交往之间 是吧， 就是配不配合、匹不匹配的这么一个问题了。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刚提到要看这个保险业务员这一点，我觉得相对来说在我这儿看来是比较可能对于客户来说不太有说服力哈，他们可能一方面首先会考虑我选择一家大公司， 嗯， 这是肯定的。那另外一点，就比如说我就想问的是，比较不同公司的寿险产品，在他们的产品的一些特性上，或者产品的一些对客户的保障方面，哪些你是希望投保人多多注意的？就比如说这个公司有它的好，那个公司有它的好，但具体哪些环节或者哪些方面对客户的这个利益方面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 哦，那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之前在咱们节目当中提过这个观察期。 观察期， 对， 嗯， 比如说我们的重疾险产品啊，那有的保险公司的观察期是90天， 90天， 也就是说，当你今天选择购买产品，保单生效之后的90天之后，如果出现了风险，那么就可以得到赔付。 嗯， 但是有的公司的这个重疾险的观察期是180天。 180天， 甚至有365天的， 哦，一年呢？ 对，有一年的观察期。其实这个细节就可以体现出来保险公司对于它产品的一个自信。 怎么讲？我这个我不太理解。 像比如说90天的观察期的产品，那肯定要比365天的观察期的产品要强很多。 要强？ 对啊，因为 天数越短越强。 对啊，因为对于客户来说，这个风险谁也不能测算出来嘛。我早买就是为了早有这么一个保障在里边嘛。 嗯。 比如举例的，比如咱们两个同样都是选择了购买保险产品，观察期不一样。那如果同一天出现了风险的话，那肯定是观察期短的那个客户他受益嘛。 嗯。那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作为保险公司它有自己的考量，当你想要买一份保险，你可能你的目的一方面是真的给自己的未来做一个规划打算，另外一个也像你刚才说到的，它可能也是隐约的感觉到近期它可能有一些问题要发生，所以会不会比如说这个观察期长的公司说，如果你能保证在一年当中没有出现就是你实际上是已经有问题了才投保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后期我真的是保你无忧。 嗯，这个主要我觉得啊，以我的个人的理解，还是看这个公司它的一个赔付能力。 嗯， 赔付能力强的公司，它的观察期就会短。 哦，好的，嗯，大家也可以记住这一点哈。我们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是一位叫做也是姓刘哈，其实都是碰上姓刘的朋友，但这位是刘先生，他想问一下有没有一种重疾险的产品可以续保终生的。啊，这看来他是想要保障自己在步入老年之后就可能面临疾病的一些问题，他们如果说没有这种产品，咱们也来帮他分析分析应该怎么买这个保险产品。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描述你大概听 哦，明白了， 明白哈。 但是我跟这位听众说，这个保终生的重疾险产品是有的， 是有的，保终生的。嗯， 对，就是但是这种产品啊，一般都是在我们的产品组合当中， 不会单独拿出来。 对，对，它可能会匹配上我们的身故险，还有匹配上我们的意外险。在其中的重疾险是可以保终身的。 就是说目前市面上没有说单独拿出来保终生的重疾险。 对， 如果你需要保终生，你需要在很多的这样一些组合产品当中 附加的一起去买。 哦，那是不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这个投保人他的这个经济方面的压力就相对来说会大一些？ 嗯，对，因为他可能要附带一些其他的产品嘛。 嗯， 就我们说啊，如果你看一款产品，那可能如果是一款产品组合的话，它可能会有主险和附加险。 是， 往往那个附加险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附加险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对，所以它不能单独购买，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保终生的重疾险。 对，所以它一定要捆绑上我们的主险，等于把保障做全，然后推荐给客户。 嗯，那比如说这位刘先生他本身经济方面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如果说对于买组合险买不了，他觉得钱不够，但是他还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哎，想要买一个跟这个保终生的这个重疾险相关的或者说类似的这样一款产品，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嗯，那我给他的推荐啊，就是还是先选择我们那种可能消费型的重疾险，就一年一消费一年一保的那种，首先自己的保障先有了嘛。 嗯， 然后等自己的经济稍微宽裕之后再去选择那种产品组合，或者我们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后面有没有这种新的产品的推出。 哦，也就是说你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哈，就是我可以先买不一定是保终生的这样一个重疾险， 对， 或者说任何一款能够保障我人身的这样的一款， 起码是目前可以保障我的， 对，目前可以保障我的这样的一个险种，然后慢慢的等啊，即便是等到五年十年都可以，哎，比如说在五年之后吧，咱们举个例子，我的这个经济宽裕了， 对， 这个时候呢，对于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这个组合的这样的一些险种啊，里面有保终生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重疾险产品， 一个附加型， 对， 附加型产品。我可以把我现在买的过渡过去， 对， 是不是？ 对，可以过渡过去， 可以过渡过去。那我比如说我到时候过渡过去，我之前这五年当中买的这个保险是否还生效呢？还是说我们从 如果是那种消费型产品的话，如果你停止消费，那么第二年这个保单肯定就失效了。 嗯， 肯定就失效了。 那实际上等于就是 我们这个投入的金钱肯定有一定变化，但是我们保障就不管是这几年我们没有断嘛，这前期我们可能选择一些性价比更高的，但是可能就保一年，肯定就是保一年的消费型的重疾产品嘛。 嗯， 就像自己有一个保障，没有风险。 是。 然后等我们经济宽裕之后，或者有了新产品之后，我们再去投入到新产品的怀抱当中。 所以，等于是就原先买的这个产品，我在多年之后，我可以等于是不用它了，我重新再购买一个组合险。 对。 那就跟刚才我们这个延续性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就等于是我没让自己的保险出现断档，但实际上我等于是。我放弃这个保险的同时，我又购买了一个全新的产品。 对， 但这两款产品就是这个单独的和这个组合的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 没有什么太大衔接。 哦， 而且我还给咱们听众啊，如果现在你觉得自己在保险购买方面经济上有一定困难， 嗯， 尤其这种情况可能更多都是年轻人出现嘛， 是是是。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小的矛盾在里边，就是你觉得现在自己购买保险可能经济上有一点困难， 有点压力， 但是可能等五年甚至十年之后，你觉得自己有这个钱买保险了，你就会发现，尤其是这种终身型的产品啊，你20岁买，跟你30岁买，甚至跟你40岁买的时候，你保的内容是相同的。因为都是终身嘛， 嗯， 但是金额差的非常多， 怎么差呢？大概有多大的差别？ 比如说20多岁，我们举一例子，就20多岁，你想买一个终身的一个险种，额度是30万， 嗯， 你可能只需要花6-7千块钱， 嗯， 但是当你40岁的时候，你同样想买一个终身型的30万的产品，你可能就要花4万块钱了。3-4万块钱 哦，这个确实翻倍的涨。 因为你岁数越大，你风险越多嘛。 好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嘉宾李鹏一起聊了关于宽限期以及关于这个保险具体的一些例子哈，也非常感谢啊，在这个正月十五元宵节你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希望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好好聊一聊哈。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我是浩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这群伤，爱你。